情不

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赐你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

找寻他的方向。